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呢、这个周末特别长，祝大家玩到喜气洋洋。我是小张张， 好似好耐冇见你啦，唔知点解个心里面咧真系有啲挂住嘅，我觉得好奇怪啊。系同大家要打个招呼，我就系小睿睿，欢迎你回归。 好 嘅， 成个礼拜啦，今日终于提人， 冇错， 考下你哋嘅 I Q 先， 请嚟啊。点解啊？ 生理卫生常识题 系 有乜嘢？你个胃有，你个肺有，你个背脊有，手臂、大髀都有，不过你个头冇啊！ 几多个字？ 转头话俾你知， 几多个字？ 一个字。好，嚟我哋三小时节目，而家开始。嗱、啊，佢又好痛苦啦，一开始扭啊扭啊啦，风骚爆人嚟啦！湿度80%啊！呢个星期四嘅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多云有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明日有骤雨，呢个假期大家玩得开心啲。今日一样，我哋所有环节，包括有风骚加连秘笈都有噶。知我哋复活节假期噶啦，好，你个谜 提示啊， 我俾个答案你， 好，请讲， 谂唔到， 一个字啊， 谂唔到 系三个字啊，嗱，俾多个 tips 你， 好啊， 你啱啱讲到个脑系有嘅， 个脑系有嘅， 脑系有， 神 脑有， 唔系，脑神 啊，你哋。求其叫做求其啊！ 你我真系发觉咧，你系我嘅头痛嚟噶。你一翻嚟啊，俾啲嘢我谂做乜嘢啫？我已经好攰啦，呢几日。 考古啦，好嘛？ 考古啦。 头咩啊？ 喂，阿 个头有 呢呢支笔得唔得？而我查开先，呢支笔咧隔篱俾头先咧，小白懒醒啊嘛，我点开啊？佢话星空， 或者啪下 啊？点知唔系？原来问出嚟啊？ 你唔知咩？ 我唔知啊， 摆喺隔篱好耐噶啦。 系啊，嗱个位有 系。 个胃有个肺 有，我知道有个有字嘅系咪？ 唔系个月字啱啦，个头就冇啦。好啊，林尾。 喂，保重你生日快乐。 有脑哦，多谢多谢。 有咩脑啊？ 个脑系有噶。 唔系你都系，果然系老友， 好嘢好嘢， 老朋友啊，好 嘢啊。 好，听紧节目，个个好朋友，系开始我哋三小时嘅节目啦。今日一样咧，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咧，就系呢个风骚家庭秘笈嘅。 你嘅生日点过啊？你 我 系啊， 上昼咧，梗系听最好听嘅节目啦。我连听两日， 我真系听 啊。好，请讲。 琴日嘅11:24，我讲嗰啲咩嘢？ 你冇讲，因为你做紧剧， 系 做紧个剧。 11:24， 系 系冇错。 新 剧 因为做到好闷嘅， 实习生 系啊。 做边个剧？ 做嗰个叫做正系Billy 同埋 冇错， 系 啦， 佢仲改歌词 嚟嘅。 佢话惊我闹，但系我觉得几好啊， 真系 几 好， 好 有 魅 力嘅，唱歌又好听， 系啊， 系啊， 所以我觉得好有，我好有危机感。 系我见到佢嘅时候，佢坐喺呢个位嘅话，我觉得好似未来有啲嘢可能会 头顶有冇啲光啊？ 我唔知啊，但系我都系发觉，你都系还是你最好。 嗱。嗱，你唔好氹我开心 啊！系啊，老友啊嘛， 但系 有脑啊嘛。 但系阿天恩咧，佢唔够劲啊！ 咩事啊？咩事啊？ 客家婆啊！ 你包都系咁噶啦。 佢比较佛系啲， 斯文啊。 佢只老本撇啊！琴日你见到老本撇 啊？ 系啊，名又唔改，系咪先？不知所谓，大家 冇乜 斗 争 咗噶啦， 冇乜斗争气氛， 冇乜战斗力。 blacklist 佢 ，blacklist 佢啦，唔好。 净系呢个环节啫喎，净系客家婆 blacklist 佢。 系啊，冇错， 唔需要。 咪咯，其实客家婆咧做完之后，客家婆湿晒咁走噶嘛，即系佢出晒汗啦，你明 啊？ 系啊，但系琴日哇冇啊， 佢凉浸浸啊， 喺度 有啲冻啊，有啲冻。 我净系有一两题，不如你答，不如你答。 我听到。太离谱啊！ 系啊，你都未讲，系啊， 咁 点 听 唔到 点得噶？ 唔系，其实呢两日咧都净系喺屋企嗰度 休息， 躺平 啊，好难得嘅。 执下屋啦，吓抹下啲嘢啦，但系都系好懒咁样样，即系中意又抹啦，跟住瞓下晏觉啦。我本来一个壮举啊，我想咧行山啊。 哦， 我哋都做埋功课啦。 你竟然觉得系用壮举嚟？ 系啊，我哋讲嘅，因为我冇行到嘛。 人嚟，壮举。 对于佢嚟讲系噶啦， 系 啊， 你行 一年一次嘅壮举啊， 大雾山就话啫。 唔系行呢个叫做元泉古道啊，元朗去荃湾古道啊。 知道， 因为佢话3个钟头，靓 噶。 喺 喂3个钟你唔好嚟，唔好。一开头嘅时候3个钟， 唔系3个钟， 如果唔辛苦 OK 嘅， 佢话 唔好太长啦。对于你嚟讲， 咁应该行几长啊？如果佢 最好要行嘅一啲地方嘅，仲要系可以喺中途可以走嘅。 维多利亚公园， 即系随时改变主意，或者 尼 敦道。 系啊，维多利亚公园我行咗个小山坡度就当系。 仲要觉得嘅就系维多利亚公园，你最好嘅就净系行篮球场。 多都 嚟， 多都 嚟，兜嚟兜去， 好 攰就背就走， 随时走啦吓， 背就走。 系啊，一系就铜锣湾搭地铁，一系就天后。 其实好简单啫，你话你要行山，你同一个叫做阿山人一齐。 哦，山山，佢实迟到噶喎，佢来迟 啊。 喂，但唔系噶，有啲郊野公园咧，佢有长径、中径。短径嘅 系我知 系啊，咁你譬如咩色嘅，咁你跟住嗰个色行咧，就可能会短啲咁嗰啲咯。即系如果你对自己嗰个体力冇乜信心嘅话， 西贡行过一个都几好玩，好易行，真系好易行，就系一个狮子山唔知咩郊野公园，有好多有嘢睇嘅。 你最好揾一啲家乐径。 系啦， 家乐径嘅就系叫做系一家大细都可以行嗰啲咧，通常就应该冇乜问题嘅。仲有就因为我 系 你嘅，最一嚟你唔好行咁长，又或者就系即中途如果你有啲地方你可以走嘅，又或者就系个终点有嘢食嘅。终点有嘢食好重要，我同你讲。 知啊，有水都好紧要。 唔系水唔水，水一定要自己带啦。我嘅意思嘅就系话，你个终点一定要有啲嘢做啊，佢就会支持到你嘅。我点都好嘅话，我死我都会忍住去到咧，哇！大吃一餐咧，系好开心嘅回馈嚟嘅。 有冇咩介绍啊？ 我咪同你讲个乌金藤咯。 嗯， 乌金藤 呢个正喎、 啊。乌金藤行去入去一个嘅客家村叫三亚村， 又揾埋校长。 系啦，咁、其实嗰度咧，嗰条系易行嘅，但系佢有两条路噶、你唔好行错啊吓。去到佢某一个转折位嘅时候，一个咧就行山路嘅，我就 系 试过行嗰度啦，辛苦到咧就系想死。咁但系另外嗰边就行下边嗰条路咧，基本上咧就系你经过有一个好似系类似系水塘咁样嘅嘢，嗰条路非常舒服。两三个钟头到，你两个钟头到入到去一个三亚村，跟住你就喺嗰度咧食嘢，就系食呢个客家菜。食完客家菜之后，我咧沿路再行翻出嚟，大约沿途成件事嘅话，我谂你完成晒即系四个钟头到。 嗱，呢件事非常靓，但系客食客家菜咧，你觉得几多个人去会好啊？ 如果 一个人， 四个人会比较好。 四个人， 你谂住其实个壮哥一个人行噶？ 我梗係一個人啦，輕裝啊嘛。但係如果你話食客家飯咧，我就想多一兩個朋友。 即係我舉個例啊嚇，譬如你食客家嘢嘅話，你嗌一個豬肉盤。如果你嗌一 個 豬肉盤嘅話，你有乜可能自己一個人食得曬啊？ 都有機會。 我覺得你有嘅，係啦，但我就唔想你咁樣。 我知，跟住所以我坦白話你聽， 食完行唔到啦。 所以我就話俾你聽，係四個人係最好嘅，係啦，你嗌嘢食係最好嘅。我都有試過自己一個人入去，就乜都食唔到咯。 係啊，太大碟啦。 你明唔明啊？就算你話你整一烹泥鰻粥啊，嗰烹泥鰻粥你自己一個人又食，係咪好美味？ 超美味啦！ 我就係講緊呢啲嘢啦。當然佢亦都有一啲嘅就阿婆茶果，阿婆茶果你可以買。酒同埋佢就佢可遇不可求嘅，你今个礼拜你去有咩？下两个礼拜嗰可能又冇啦，咁样咯。佢个茶你一定要饮，系好好呢啲咁样嘅行山路径嘅话，你咪适宜去咯。同埋有几个朋友一齐，系咪？大家又玩下，倾下偈啊，咁样就冇咁闷。 但系我冇乜朋友啊， 我都知你系，我知你系，所以其实我谂你都几难，唔怪之你话壮举， 好大用嘅。喂，但唔系啊，李婆嗱，如果行山。我都觉得有个方法可以咁嘅。如果佢觉得个路途系比较远嘅咧，可唔可以中间停低当系野餐嗱？咁可以唞下啦，食下嘢啦。 我得 系啦，咁啊可以即系好似感觉上嗰个路途唔会咁遥远咯。 唔系， 這個、 基本上你一定要噶啦，即系你行得两钟头或以上嘅话，你一定要带定一啲朱古力啊，一啲甜嘅嘢。因为当你体力劳动完之后嘅话咧，可能你个血糖会偏低。咁、有时你可能真系要补充一下嘅。当然最好你带只蕉啦，但系个问题只蕉会烂啊嘛。所以你一定是会带这些东西的，不是说你一次过你要行晒，譬如可能你整条路径你是两个钟的，你一定要两个钟。 如果我在起步即刻吃一只蕉呢， 即刻食晒所有嘢， 好啊，咁咪朝气勃勃， 即刻食晒所有嘢。 我就系谂住咁 样啊，有啲朝气。 嗱，真系开龙 喎， 系啊。 但不过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都系谂啫，你冇去到啊。好关你嘅人设啦，好啱。 即系到最后点啊？即系躺平咗一两日， 系啊，休息咯， 系啊，谂自己 先。喺脑海里边咧谂， 我仲有谂咗一样嘢，就系我一架运营土车啊， 都好砌 啊，系啊，佢喺上边，我就望住佢， 几时攞佢落嚟咧？一阵间食埋眼酒先， 够高，所以冇攞冇砌。 你想佢自己落嚟系嘛？ 我想佢自己打仗，个个话开落嚟啊嘛！ 我谂咩懒 散晒噶喎！ 嗰日淑女阿懒话斋，望到就当做咗， 系啊， 都唔使食啊，睇完就健康咗， 咁咪好咯！ 但 系 好开心啊！ 咩都冇做过咯， 系啊，好 relax， 好 relax。 其实咩都冇做过，你平时都系咁啦。 又系， 使唔使等生日咧？ 做乜又要请假？做乜嘢啦？黐线嘅你平时， 佢平时都系得，不过平时得半日，但系而家你有几日时间，咁咪唔同嘅。 真系开心嘅，好开心。 最紧要开心。 你有庆祝嘅系嘛？即系饼嗰啲有切饼嘅， 冇噶。 吓饼都唔切，老婆饼你都买只啦。 鸡仔饼买个。呢个我仪式感咧，我觉得生日一定唔可以少。一定起码细细只都要切下， 芥菜你都自己 有冇食长寿？长寿面啊， 冇乜都冇， 即系乜都冇做 啦。你食咗啦长寿面？ 嗯， 食咗咩？ 早啲就系早啲之前嘅话，我哋咪有啲即系系庆祝活动嘅，你食过噶啦长寿面。 O K 啦，开心就好啦，大家精精神神，健健康康。 你真系冇切饼啊？ 冇啊。 搞错啊你！你又叫我唔好买， 喂， 有 画画图，画过， 而家 系啦。 When the morning sun, I'll be sitt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watching the ships roll in, and then I'll watch them roll away again. Yea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Ooh, I'm just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 I left my home in Georgia, headed for the Frisco Bay. I've had nothing to live for, and look like nothing's gonna come my way. So I'm just gonna sit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Oo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 Change. Everything still remains the same. I can't do what 10 people tell me to do, so I guess I'll remain the same. Listen, sitting here resting my bones, and this loneliness won't leave me alone. Listen, 2,000 miles I roam just to make this dock my home. Now I'm just gonna sit at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Oo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 好， 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小林制药公司公布增至4人服用公司旗下含红曲成分的保健品之后死亡。小林制药较早时在官网公布将赔偿受影响消费者。传媒引述公司公关部门人员只针对日本国内，将根据商品种类和数量赔偿，每件商品赔偿2500日元，折合大约130港元的代用现金券。小林制药中国有限公司昨晚发表声明，指小林制药今次主动召回的3款产品均未在中国市场上市销售。对于有中国消费者透过海外跨境平台、境外实体店铺或其他渠道购买相关产品，公司方面将积极提供产品回收方面的协助。日本有人怀疑因服用小林制药旗下含红曲成分的保健品之后死亡，其中一名患者在服用红曲补充剂大约3年之后死于肾脏疾病。香港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曲是由粟米加红曲菌发酵后制成，一般认为可以改善肠胃和新陈代谢，亦都有降胆固醇作用。但服用的人士如果本身有慢性病，正服食他汀类降胆固醇的药物，再食用含红曲菌素的产品，就有机会加大降胆固醇的效应，从而导致横纹肌溶解症，影响肝肾， 至於影響可以有幾嚴重，要視乎他汀類藥物有幾強效，以及服用的時間有幾長。如果市民真係想服食呢一類保健產品，最好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嘅意見。即使要購買，都要光顧正規商標代理商，唔建議買水貨。新一期綠置居計劃今日起接受合資格綠表人士申請，下個月16號晚上7點截止。今期推售包括2300多個長沙灣麗悦苑新建綠置居單位，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646平方尺，大單位佔77個，設有兩個廁所，是綠置居項目首次。在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早上有市民到場查詢和參觀模型。有市民表示是四人家庭心儀麗悦苑的大單位，項目交通方便，售價亦都可以接受。亦都有市民說，由於家中有長者，長沙灣較方便到醫院覆診和飲茶等，所以希望購買有關單位。今期綠置居亦都有大約200個重售單位，分別嚟自鑽石山啟鑽苑、油塘高宏苑同埋馬鞍山錦柏苑，另外有大約40個租置計劃回收單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和星期一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90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37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7点，升105点。一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05蚊，升3蚊。友邦保险51个，系啱啱跳咗51蚊，跌1.5元。美团95.5元。升4.4，比亚迪股份201.6跌2，阿里巴巴70.2升4，恒生中国企业58.58升7，建设银行4.72跌8仙，盈富基金16.72升1，工商银行3.9跌7仙，快手49.25升3。美元兑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51.32，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8，人民币7.226，英镑兑美元1.264，欧元兑美元1.083，澳元兑美元0.654，新西兰元兑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40283点，跌479点。港金报2049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94.19美元，卖出2194.6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咯，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佐敦道去海宝路方向，近住连翔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道一段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慢车，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s go， FM 94.8 to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你点揾到嚟呢度噶？ 系雪碧主动去医院揾我噶。 咁难得先有个朋友，点解突然咁恶？ 你点会同佢做朋友噶？ 我见佢系我妈妈好多年前嘅朋友。 雪碧同陈雨晴一见如故，但点解东艺要咁嬲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数码科技已经成为都市人生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但对部分长者嚟讲，仍需要克服数码科技障碍。他们会怎样适应时代的步伐呢？而当中又会遇到什么困难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奇兵》今晚7:35，港台电视3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咧，不如讲下食嘢啊！我想问大家咧，自己多唔多自己煮一啲叫做泡面或者系即食面噶？以前。定系而家好少啦， 唔敢食啦，而家 好少食啦， 我惊冇 quota 啊！ 你一早已经冇 quota 啦，你出世开始已经冇啦，你前世食咗好多， 你咁毒嘅， 我不嬲噶啦，或者同你做朋友啊？你傻 嘅 你， 咁如果大家有食开呢一个杯面嘅话咧，我想问你有冇食嗰啲叫迷肉噶？知唔知咩叫迷肉啊？ 即系抽干晒水嗰啲。 迷肉咧，其实日本人咧叫迷肉，因为呢一样嘢咧喺杯面里边咧，从来冇公布过。以前从来冇公布过咧，嗰个系咩嚟嘅？咁但系啲人咧就都会食，同埋都会中意食嘅。咁啊，到最后咧，即系过咗46年之后，佢先公布咧，其实呢啲系猪肉加埋大豆，即系嗰一粒细粒细粒细粒细粒嗰啲。你可能你唔会特别留意嘅，因为佢都系一炸嘢咁咧，熬啊熬啊 ，click clock click clock 嗰啲嘢咯。系啊，咁样呢啲嘢食。 食里面通常你喺杯面里面你会有嚿佢抽干晒嗰啲啊嘛， 系啊， 干蒸蒸嗰啲蛋啦， 系啊， 葱啦，一粒豆啦， 豆啦，粟米啦，仲有时 粟米都有 白色嗰啲鱼蛋，日本咧， 红萝卜啦，啊，白色鱼蛋我冇食过， 细细块嘅咧，唔知系咪鱼蛋嚟？ 嗰啲通常系大碗面先有嘅，我讲紧细碗 最传统嗰啲， 最传统嗰只 系啦， 系啊， 嗰个杯面咯，嗰杯面嚟嚟去去嗰个炸嘢，有时我会唔摆嘅，因为我唔食啊， 你净炖走 佢，我唔食啊， 我其实又系麻麻地， 我觉得冇乜用噶。 同埋好似 系又唔饱肚嘅， 咪就系咯，摄牙摄牙烂咩？ 即系 你算饱肚， 我下次储埋俾你，咁咪有一包嘅。 系啊，你储俾我， 我储俾你啊。 当一碗粥、 哦。你加两个包，嗰包更加啦。 早买早买啦，加埋话自己冲一碗汤。 系啊，咁当然啦，个人嘅口味唔同啦，或者有啲人会食埋都唔顶嘅。咁啊，而家嗰间 多数都会食嘅， 但系多数食嘅。 有啲系冇分开包装嘅、 嗯， 有一只嘅就 系 你一揭开佢里面已经有埋啦。 系啊系啊， 唔系冇得撩出嚟嘅。 系 啊，但系有啲系分开嘅，分开嘅就系嗰个汤包就唯一啦。另外仲有一包嘅就系你头先所讲嗰只干嘅，抽干咗嘅所谓叫蔬菜。 系，仲有一包。 另外仲有一包嘅，系啦。咪就啲醬咯， 油好似油與醬之間咁啦。不過而家講嘅最傳統，即係咩都唔使加嘅，總之揭開咧就裏邊一扎嘢，乾蒸蒸嗰啲肉，我比較少食嘅。 嗯， 一通常食完之後咧都浸曬喺度，因為 睇你個樣都知啦，乾蒸蒸。 你唔食你下次又留俾我啦。 一樣咁話撥埋一邊好冇？一樣咁話，喂， 真係靚啊！ 所以聽到嘅朋友都可以 留翻曬。 咁咪好快就一碗面啦！嗱，剩翻嗰啲面碎你唔要嘅咧，俾埋我，做第一碗。 啲面碎通常你要唔要埋啊？即系嗰啲碎入 面，我倒落晒，我倒晒落去嘅，但系食唔食到啊？唔知啦。 系啊， 你饮埋啲汤咪得咯。 系啊， 饮埋啲汤咪得。 咁尽管大家咧对呢一样嘢咧，即系各有所好啦。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啦。佢而家咧将佢变成一个成个都系呢啲嘅咖喱咖喱嘅嘢，即系好似你草起咁样。 哦，一碗呢啲餸啊， 果然俾我哋讲中咗。 系啦， 我唔知你讲乜噶 吓。 系啊，但我会觉得就系其实嗰啲咁嘅嘢嘅就加埋都 OK 嘅。 OK 啊， 系嗰啲。 佢叫色仔肉啊，色仔即系好似一个低 咁 样，系啊，好似一个色仔，即系 摘 色仔嗰啲色仔，呢个名咁叫嘅。咁咧就全杯咧都系嗰啲色仔肉嚟嘅。 系有包汤包嘅，系嘛，即系加埋咁样，跟住你整个即个杂菜汤， 然 后跟住拆一个菠萝干食或者嗰啲 叫做芒果肉啊，点解啊？ 咁全部都系手擀碎啊嘛。 哦，咁啊咸甜加埋咯，你菠萝干系甜噶嘛？ 饭后果啊。 哦，但系人哋嗰样 十，你噏咗去边啊？ 我丰富我嘅 lunch， 嗰样嘢系日式嘅午餐肉嚟啊嘛，你点会加菠萝干噶？ 咁我中意有啲饭后果啊嘛， 你剪啲牛肉干啊、猪肉干一攞， 所有干嘅又 抌心，仲有加埋心。 其实好多嘢都干噶，你冇留意啊？ 系啊，干蒸蒸啊， 系啊，好多嘢屋企都系抽真空嘅，其实 虾米咯。 系啊， 虾米咯，放埋虾米咯， 当瑶柱咯， 再整块果皮， 冬菇咯，冬菇使唔使？浸浸 所有干嘢抌落， 所有嘅嘢抌落， 好难食呢样嘢， 唔系煲汤， 唔西都唔知你想点。但系头先咧，如果系 Michael 所讲嘅嗰只嘅话咧，我就似嗰啲西汤嘅杂菜汤， 系 咪啊？ 但杂菜汤会有梦多， 杂菜汤因为忌廉杂菜，我觉得 OK 嘅，系啊，有少少味道啦。 其实罐头汤有罐头汤，佢嗰个叫做吸引处嘅，同自己煲嗰啲 我都会加工。 同自己煲嗰啲咧，系真系完全唔同。 系啊， 你罐头汤加咩工啊？加 两包 红萝卜、青萝卜。 唔系啊，我如果譬如话粟米汤咧，我会买多罐粟米啊。 哎，我都会，因为 有啲咬口啊嘛，再打只蛋落去。 系啊， 哇！如果只蛋系双黄仲正。 以前细个好兴噶嗬， 屋企 冇乜餸咧， 就 会整呢一个粟米汤。 细路仔又捞汤又好食。 仲有一样嘢，你有冇听过？加少少牛油落去咧，会更加 creamy。 系你啲富贵人家， 加少少牛油啫。 佢都有加嘅，佢加架豬油。 冇錯啦，仲要有一丁屎啊！阿媽話好啦，冇咁多啊。 有啲人如果係整呢一個嘅啊粟米湯嘅話，要加啲葱花。 系 啦，葱花。头先你所讲嘅，你会再发个鸡蛋之后摆落去啊嘛，仲要系熄咗火之后先摆落去哦。 嗯， 系啊，熄咗火之后咧，你先倒落去，跟住咧就捞，然之后再摆埋啲葱花。 哇！再有钱啲咧，买少少肉碎。 冇啦，冇钱啦， 五蚊一大劈啊！ 咩肉啊？五蚊 猪肉啊！ 而家我哋就系讲紧嘅就你屋企冇乜餸嘅时候，你咁样做噶嘛，干蒸蒸。但系其实如果你再加埋呢一个鸡蛋，再加埋呢一个葱花。已经好噶啦，似咩咧？其实系似我哋食嘅嗰只滑蛋虾仁饭。 哦，系嗰个 叫滑蛋虾仁饭嗰个芡嘅。有时佢就哇，你咁铺上去嘅话，哇，你食 粟米肉粒饭， 粟米肉粒嗰个芡又好正。 粟米肉粒饭冇肉粒，几好啊！ 系、哦，即系两个餐啦。嗱，琴日有唔同噶，今日个滑蛋虾仁，今晚就系呢个粟米肉粒。 你买一杯嗰啲迷肉咧，成杯都系倒两咪肉粒咯，系咪先？ 喂，有时嘅话时话，我就真系唔系好中意喺啲茶餐厅嗰度咧嗌嗰啲咩粟米肉粒饭啊，或者嘅就系 一撇嘢啊，你怕？ 唔系啊，我系唔中意佢啲肉啊。 哦， 有时佢哋会用啲好奇怪嘅肉嘅， 雪雪死晒啲 肉。冇错啦，首先佢就有时啲肉，你哋觉得嘅就系有阵唔系好舒服嘅肉味啦。 新鮮味， 另外又或者就我想用得佢就系 show me your love 嘅话，都应该唔会有新鮮肉俾你。 系啊，同冇真爱，冇 真 爱， 呢啲真系一次过嘅啫，系咪？所以其实我觉得佢就系 show me your love， 你一定嗰啲肉粒嘅话，我都唔知道究竟你已经算咗几耐嘅，所以我唔中意食噶。我真系试过同佢讲嘅就话，你可唔可以走肉粒？跟住佢就话啊，你咁 Q 嘅，粟米肉粒饭走肉粒。 但系佢嗰个 Q 字系咩意思咧 ？K I L。 单字一个，加咗个英文字。 O K 啊 ，O K 啊， 俾心机煮好佢。 唔系啦，大家沟通清楚咪冇事咯。 系咯， 咁咪开心咯。 因为肉好辛苦要拣出嚟啊，你要喺个口嗰度攰出嚟几核突啦。 你喺个碟度撩定出嚟， 唔中意咁。 总之佢唔想， 我中意入晒个口就出咗嚟。 起码都嚼过 你咧，定系嗰啲食西瓜唔食有核嗰啲，费事悭翻嗰啲孭核嘅时候。 唔系唔系，我只不过系 show me your love， 我唔中意食 your love 啫。 系 啊，我中意食 show me。 喂，粟米好好食噶， 黐好味啊！粟米其实咧百搭噶，你冇发觉？ 系有啊，中西合璧， 冇错， 煲汤又得，放落啲米嗰度又得， 成空就咁压又得啊！ 正。 愉快嘅生活由健康嘅飲食开始。早晨早晨，听緊风骚泛人返嚟会有网上情。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当你生气的时候，请记着这些事情。第一，有些事情如果当时解决不到，不要发嬲，摆一摆，等一等，冷一冷，时间会帮你消愁，岁会帮你解忧。另外要记住，有舍就有得，人生是一种轮回，付出些什么就会得到些什么，给予些什么就会收获些什么。当你脾气好大，就会得不到人家的好面色，当你宽容微笑，就会收获他人的礼貌。有舍有得，别轻易动怒。亦都请记住，没有打不开的结，生活有时会得团糟，越是焦急就越乱，越是暴躁就越嬲。请放平自己的情绪，学会慢一点处理问题，心平静咗啦，眼前的结就会打开。第四，不为人哋嘅错而埋单，生气其实就等于为人哋嘅错处埋单，一种极蠢嘅做法。尤其是嗰啲想要惹你生气嘅人，你越嬲，佢哋越得意。为人哋嘅错而埋单，最后伤害嘅只有自己。第五，凡事别要计较，别计较，计较多咗，烦恼就会多咗。人生有时候糊涂就好了，糊涂糊涂就过去了，事情过去就忘记了。第六，请记住人家的好了，当你跟人吵架的时候，请想一想他平时的好，不要因为小事跟人动怒，尤其是家人、朋友、爱人，能够宽容，能够体谅，就不要去吵架，不要去争执，心宽事情就会好，记好关系就会好。最后一句，好情绪就是最贵的拥有了。人拥有些什么，其实最好都不如拥有好情绪。情绪好了，心态就会好，不去忧愁，事情就会少，烦恼就会少了。人的一生最大的能力就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看，将烦恼的事情摆低，拥有好情绪，收获好心态，你就能健康一辈子。 静默放心里，笑容随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闯，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再走，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途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再随缘。 常心在翠雨。是流背后浮云后曙光看一看便透 李强帮我在柜顶拿些东西下来 Sarah 姑妈你又不是那个人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放东西在柜顶架次次都叫我帮你拿 最后你次次都帮不到我拿下来呢 这柜这么高很危险的 如果大家还想知道多些关于货柜处理作业安全的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的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货柜处理作业不要赶急必须遵守规则不容疏忽我是 Stephen 孙汉 梁家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翻嚟就会有爱好系列， 哇，紧要啦， 又要同你哋片过，啊、大厮杀， 仲惊你啊！ 好啦，今日题目啊有两个嘅，一个就系下雨天，一个就系 disco，、 哇，的士够格， 冇错， 遇上下雨天， 好嚟，而家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爱好系列马上开始 yes disco music 咧 十一点十一分真系好好玩噶 disco 系啊 我真系好想知道而家啲后生仔喺边度跳舞 咧唔去啦 唔跳舞啦系啊啱啱 另外一种 嘢比较独啲 系啊唔去啊 系嘛 系咪 喺呢个网络世界多啲 啊而家冇啊叫 clubbing 咧好嗌错啊 而家有一只新嘅我知道你知唔知道系就系其实都有人会打一啲跳舞歌曲。但是每一个人去到那个场的话是没有声的、欸。因为每一个人去到的时候他都是戴着个 headphone、 哦。 你听到音乐的话是由你自己的 headphone 那里就听了。所以就在现场来讲的话就不会有我们以前的蹦蹦蹦蹦。 有没有玩的 好玩的、嗯、你不听着个 headphone。 自己投入咯。 有的、啊啊。有朋友其实是在做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他都做一些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将一些就是耳熟能详的 disco 的歌曲将它 mix 埋一些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金曲。 哇。 是啦。即系可能你会将潇洒走一回，跟住你就摆落去呢啲咁样嘅，即系西洋嘅 disco 嘅歌曲里面系做得几好嘅。系、 哦、 啊，有呢啲咁嘅嘢玩， 好 生仔，系啊， 好试下先。 我有机会咧，我都一定会去试下。 带埋我去得唔得？ 诶，但系佢哋应该要有人通知啊，即系系啊，摆、哦 就是、invitation， 唔系成日有啊，即系意思系唔系成日有咁、哦、样咯，即系好似 DJ 打碟、哦、，DJ 打碟，但系你去到嘅时候咧，你就系要听住 headphone 喺个 headphone 嗰喺个舞池嗰度跳。 我自己搞， 自己硬。 唔好请我去 好啦今日呢好特别嘅叫雨中的 disco 吓咁又有落雨嘅心情。咁我想讲呢就 disco 生呢喺呢个70年代呢真係好 hit, 好 hit, 好 hit。你而家上网 search 返呢 disco 生佢打一炸出嚟。但中间呢有啲係好经典嘅。即係你嗰一晚有啲 disco 冇听过呢其实好似好唔满足咁样。 係呀失落。 有啲 disco band, 有啲 disco sounds 呢係一定好经典。而其中一对呢较为亦都好多人公认咧系几经典嘅 disco sounds 都系来自呢个 B G S 嘅歌曲吓。 尤其是一隻叫 Staying Alive， 當時唱到咧街之巷聞嘅。咁啊，街之巷聞裏邊咧，但我今日揀呢只歌咧係 Bee Gees 嘅邊一隻歌咧？因為我要切合咧落雨，落雨咧有陣時咧係好浪漫，但係落雨有時咧都一個非常破壞心情嘅東西嚟嘅。尤其是嗰日咧你著得好靚啦，冇帶遮啦，又或者咧你去到一個好靚嘅旅遊勝地，好想去游水曬太陽，點知全日都係落雨啦？ 點解你成日諗埋啲咁嘅嘢？ 因為我要就係 我要聽直播 諗啊諗， 諗住曬太陽又冇太陽落雨啊嘛。其實唔係瞓喺個沙灘就飲啲雨揼咯， 唔同噶。不過 anyway 唔緊要，我想帶嚟呢只歌咧就係叫做人生總會有落雨嘅時候，唔緊要，我哋一路聽住 disco， 一路等太陽嚟。歌名就叫做 Tragedy。悲劇啊 ！BG 嘅一首好經典嘅 disco sound。 首歌咧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呢个 chorus 去到呢个最高峰嘅时候咧，有一下佢好似爆炸 咁嘅声。呢个系 disco 好玩啊！ 系啊， 呢个声音咧， 系啊，就系、是、配合啲可能系嗰啲 咪 啊， 哇，紫碎啊，喷啲嘢出嚟咁样系嘛，或者喷啲白烟出嚟，都好劲啊！ 正啊！ 爆炸咧，平时咧，如果 show 里边系真系爆爆主又爆啦，但系佢喺录音嘅时候咧，其实咧系佢喺对住个麦。咁樣自己做出嚟嘅，咁、你睇完個 MV， 你就覺得啊，原來都幾得意喎！即係唔知當時佢哋點解會諗加一個咁樣嘅效果咧？ 等我都試下先。 你試下，嚟嚟，一二三，嚟啊！哇，係啊！大家聽緊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唔好介意。好啦，咁啊，翻到咧，嚟我講緊我真愛好系列，今日我哋 disco 啦，希望我就係話 disco 嘅歌，或者係落雨嘅時候聽嘅歌，我哋總之你中意邊個咁樣，所以你 mix 埋又可以。好啦，講開你話 disco 嘅話，我覺得真係咧冇得輸。可能因为我哋成长喺嗰个咁嘅年代，你一听咧，头先咧就算你话即系 B G 晒咁啊， 即刻入晒， 一嚟假声， 唔系好啱，同埋 disco beat 系好啱摁摁地， 系啊， 又唔使太过辛苦嘅，你觉得嘛？即系你之后嗰啲嘟嘟嘟嘟嘟好快嗰啲咧，你可能话唔得啦，年纪上咗嘅话真系有少少辛苦。但系 disco 系啱啱好，你摁摁地咁啊，盈盈地咁样啊， 仲要你一入去就好喐咯， 仲可以饮少少。 系啊，你一定要喐住入喎，入到去唔喐你唔得噶。 仲可以饮少少嘢，系咪啊？攞住杯酒， 冇糖出嚟， 系啊，总之成个人型晒。 冇错，嗱 ，disco 咧，其实咧想 remind 翻大家嘅，除咗系真系入去啲 disco 度跳舞啦、饮嘢啊、同朋友见面之外嘅话，仲要有一个地方都可以系 disco 嚟嘅，系咩地方咧？ 算 Lola 场。 哦，系啊，系啊。 啱 啊！ 我哋叫 Lola 嘅，唔系叫 Lola。 系啊， 冇拗音。 Lola 嘅 disco 系咪？ 因为可以玩搭膊头嗰个接龙啦，仲有个溜冰鞋可以闪灯仔啊！ 你懂的，我讲紧就系滚轴溜冰啦。 呢个超好玩， 冇错。 但我唔识。 再后生啲啦，又或者冇乜钱咧，其实咧你第一次嘅约会咧，其实约滚轴溜冰场，你可以去嗰度咧，又可以跳 disco， 又可以玩滚轴溜冰，其实真系好开心嘅。咁啊，第一次嘅约会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去处。点解咧？必定可以拖到對方手仔， 但你必須要熟悉個技術。 雖然啦，但係其實有時你如果你兩個跌跌撞撞， 都係好嘅， 咁你咪可以捉揸到手咯。 一齊一齊 喺你度啊！ 冇錯啦。仲有一樣嘢就頭先你所講啦，如果你真係叻少少嘅，可以串龍，串龍係好高峰嘅。 仲有捐山窿， 捐山窿 兩個人整住， 係咪？係咪好定時夠格啊？仲有一樣嘢喎，如果你可以串龍嘅時候咧，你仲可以嘅就係搭到。到對方膊頭，或者再大膽少少嘅話，可以攬住佢條腰， 係 咪好開心咧？ 超開心！ 所以咧就喺嗰陣時候咧，你要一啲時夠格也好，滾軸溜冰場也好嘅話，其實咧我亦都好中意呢一套嘅電影。呢一套電影嘅話咧就係由 ONJ 所主演嘅 《奧利花紐頓莊》。 佢作為一個女主角嘅話，裡面就係著住對 Rola 白色一身，著住條仙女裙。咁喺嗰個年代，我覺得好浪漫嘅，而且咧講你呢套電影嘅話，其實咧我唔知講乜得，我成日會 聽你睇過幾多次？ 我睇過好多次， 一定係， 因為我覺得佢嘅原聲大碟嘅話係首首歌都好好聽嘅，係啦，咁所以今日我哋要揀嚟嘅就係呢一隻，先落到嚟啦，一齊露乸場。 We are. 这歌啦，好听啊！ 呢个先立到真系。 如果大家有机会嘅话，系全个碟都听一下。 系。 佢另外有一首歌曲，我可以觉得嘅就系话系合唱歌曲里面嘅，真系数一数二嘅。佢同 Cliff Richard 一起唱嘅《Suddenly》。 哇！ 哇！ 這個、 又系死噶。 奇里夫里扎， 奇里夫里扎，好靓仔啊！嗰阵时候，千祈唔可以错过。 冇错， 好正啊！ 超正，超正，超正。 高打场嗰啲嘢真系翻翻嚟啊！ 我如果你話 disco 咧，我諗起一次去上海，哇！我第一次去即係上海 disco 嘅 disco， 真係 幾耐之前？ 都係七十年代嗰陣時係咪？ 唔係 八十年代，冇咁早，七十年代 係個僆仔， 你會唔會太早一啲啊？ 個細路，喂，細路，你出去不能進來。 係喎，你七十年代 細路， 四歲 小學生。干嘛？系嗰只二千禧年嗰阵时都喺上海系都系兴呢啲 disco 嘅。咁、 嗯、 有一次去上海做嘢，咁、嗯、就个朋友 见识下啦， 带我去，我梗系去啦， 系啦， 系啊。咁我又佢外边已经好得意嘅，成栋嘢黑掹掹，系一栋嘢， 即 系 成 栋 都系， 系啊， 成栋大厦。 你两三层咧？ 哦。我明啦， 兩三 層， 好似體育館咁樣。總之嗰個建築 就係一個 disco， 全部都係黑色嘅，你睇唔到裏邊係咩嚟嘅。 超有型咯， 好有型嘅。咁啊，哇！我話係咪咁犀利啊？ 係 咁啊， 香港都有啲睇唔到入邊係咩嚟嘅啲建築。 我未去過，你得閒就介紹俾 我。冇黑冇掹嗰啲咯，係啊。 我唔知你講嗰啲係咩嚟噶。咁我一入到去，因為佢又帶啲朋友去啦，咁我去了解一下啦。一入到去咧，哇！嗰啲音樂咧勁到咧，你可以想象一下，裏邊係一個迷你嘅七人足球場，然後側邊咧好似紅館咁樣，或者體育館咁樣，有幾層包住。诶，难 听啲讲句，咪似斗兽场， 都可以咁讲，即系有几层都可以望到落去， 跟住人拉只老虎出嚟， 即系舞池，舞池再上面有几层，几层 系啊，好似 系唔系位嚟嘅， 唔系房嚟噶， 哇， 房嚟噶， 嗰啲系包厢， 系啦， 我知你讲紧边只， 就好多啊，咁跟住咧个舞台中央，就系嗰个 DJ 舞池， 系冇错， 打碟， 系，连同四个角，有四个龙喺度。 龙 四龙 系 大龙， 仲唔系放啲老虎出嚟？ 快咩啊？我知，啲人喺里面跳舞， 系啦，喺个龙跳舞，哇！嗰、那个气氛我真系第一次见啊！咁啊，带咗上去楼上啦，哇！好强劲嘅音乐啦， 喂，几好喎、啊！如果你喺包厢度，你得闲你又可以出嚟喺包厢嗰度，系啦，居高临下， 冇错， 几好啊！ 系啦， 好似啲猫咁样望住， 咁我、yeah. 正啊！咁我约、啊、出去啦，咁我喺度，诶、欸。好靓！ 你一定问人哋我可唔可以入个笼？ 我带一个人入去。 你知 又系玩啊？ 你咁样贪心症，俾咗钱入嚟， 咩都试啊！ 入嚟，我竟然入个笼， 感受啊！ 我跑， 哎呀，我都入个笼度蒸一阵啦，忍住，系咪先？跟住我翻嚟话俾人知我入过。 好，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早前闭幕的全国两会确定中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传递了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信息，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赵乐际提出中国未来在经济发展上的四个支持，包括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开放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和坚持共享发展。他说中国愿意和各国加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培育经济新增长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他又说欢迎各国乘搭中国发展快车，携手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政府委任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为文化推广大使，他将会在香港策划大型艺术项目和培育年轻人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今朝在香港艺术馆向徐冰颁发委任状，现场展出徐冰的作品。杨润雄致辞时候表示，期望徐冰可以在本地艺术家创作更多具有香港特色的作品，向世界展示本港文化魅力，又深信徐冰可善用其广阔的全球网络和经验，协助年轻艺术人才参与交流计划。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行车大桥被货船撞击之后倒冧的事故，搜救人员从水中打捞出两名失踪者遗体，仍然寻找另外四人。当局表示，较早时恢复搜救之后，潜水员在倒冧水中的桥梁附近发现两名被困在车内的遇难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说，已取得涉事货船的黑盒，并且将黑盒入面关键资料传送至实验室，希望能够获取货船在撞桥前的情况，有助调查人员了解货船撞桥时出现的问题。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撞向大桥一个桥墩，导致大桥倒塌，多名在桥面施工的工程人员和车辆跌落水。马里兰州州长摩尔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件是意外，并非恐怖袭击。日本小林制药公布增至四人服用公司旗下含红曲成分的保健品之后死亡。小林制药较早时在官网公布将会赔偿受影响消费者。传媒引述公司公关部门人员只针对日本国内，将根据商品种类和数量赔偿，每件商品赔偿2500日元，折合大约1300港元的代用现金券。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明日有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和星期一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30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54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6点，升193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07蚊，升5蚊；美团97.35元，升6.25元；友邦保险51.85元，跌7毫；阿里巴巴70.95元。升2.15元，比亚迪股份204.6升8，盈富基金16.87升2.5，建设银行4.73跌7仙，小米集团15.1升3.4，快手49.95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59.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51.31，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8，人民币7.225，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40299点，跌463点。港金报20480蚊，比上日收市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95.89美元，卖出2196.41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龙翔道有车辆着火，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彩虹村。重复一次啦，龙翔道有车辆着火，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彩虹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西行去中环方向，而家近交易广场系车多噶，龙尾喺大会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喺福亨村。跟住提翻你啦，九龙湾林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近宏观道快线封闭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碧屋落斜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城隧落斜愉景新城。元朗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长者就算赶住同孙仔去饮茶，都要正确使用行人过路设施，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河。 张曼芝。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都灵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4-25学年， 最高资助金额约34,000元。想了解详情，请网上搜寻关键词 NMTSS， 浏览这个计划的网页。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咁就已经是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翻嚟啦。 呢个龙， 个龙点啊？ 嗰个上海，哇！我出一好，即系越嚟越多人嘅时候咧，就好强劲。咁我话，诶，我出去睇下玩下啦。咁好啊，话。跟住我，誒好醒啊！我叻仔嚟噶嘛，我認住個門口有啲黃燈嚟嘅，咁啊落去玩啦。因為太大啊，同埋我唔記得咗佢嗰啲又唔係啲號碼房嚟喎，總之古靈精怪。落到去啦，哇！真係好強勁嗰啲音樂，又個個喺度哇， 摁嚟摁去， 摁嚟摁去，又飲嘢又成啦。最高潮嘅時候咧，嗰四個龍咧真係有啲嘢睇喎， 升起， 然後咧有四個 dancer，即係每個。龙有一个女仔咁升咗上嚟喺度跳舞喺度嗌啊成啊，哇好开心好开心， 好 wild 啊， 好 wild 真系啊！咁去到有一刻，佢突然间播一首中文歌，哇全场嗨爆，因为大家都识跟住唱，我阵间就系拣呢一首歌啦， 《爱情陷阱》， 冇错。 嗰啲時候應該就係呢啲啦。 咁 你諗下，我哋啲歌幾勁啊！係 好勁，係啊，影響到即係係啦。可以入 disco 嗰個 list 咧，其實唔係好多。 嗯， 哇，咁啊玩完啦，翻去啦，咦，向邊一間房？原來啲燈係轉嘅，黃色嘅喎， 大件事， 認得人慘。 係啊，我跳緊嗰時冇圍衣啊嘛，嚇黃低咗個角落頭， 但係 number 又唔記得， 唔記得啦。 嗰時候冇電話。 有电话，以前有电话，冇人听啊，嘈得滞啊， 咁点算啊？ 咪去搵啊！ 你入个笼度休息下先咯，入个笼唞唞先。 所以，好深刻印象， 搞咗好耐， 搞咗好耐，一定搵到啦。 嗰啲间间房都开咗， 逐步开入个角， 得咯。有啲开到几开心嘅， 梗系要啦。 就係呢首 啦，呢一首起嘅時候咧，有幾句咧，嗰啲國內嗰啲朋友都跟住唱， 就係死陷阱，死陷阱， 原來仲要指住。 好嚟，我哋一齊嚟陷阱一陣先啦。譚詠麟嘅呢首《經典歌曲》， 一齊唱， 安靜安靜。 我實在無物地在覓我的去路，但願路上幸運遇著是你的腳步。我要再見你，只想將心聲透露。 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碰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太糊涂，真心被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大 概 念噴出嚟， 我突然間咧諗翻起啊！我有一次咧，又係出席咧，有某一個嗰啲disco 嘅晚會啦，又唔係 disco 晚會嘅，即係其實係嗰啲 annual dinner 嘅晚會。 有 見到全部都係衣香鬓影嘅，即係男仔全部都係著 tux 嘅，女仔就一定要著 咧 就 evening gown 嘅。點解知一出呢只歌就全部癲曬？係啊，好犀利呢只歌， 好開心， 大家圍住嚟跳，係啊，佢指指你，跟住你就出到我墮入情網。开心啊！ 系啦， 呢个歌真系经典， 经典。 所有呢啲 disco 歌、disco sounds 咧，都系对人咧好大嘅感染力啦。唔单止感染跳紧、唱紧嘅时候咧，甚至咧系一个潮流嚟噶。仲记得嗰阵时咧，70年代呢一套戏咧，除咗系大家会记得啲歌之外咧，系将好多人嘅服装啦都添上咗另外一种嘅色彩，叫做油脂嘅。 系啊，你有冇插个梳喺个裤袋先？ 油脂仔系点样咧？你记唔记得油脂仔系点 样？而家仲有。掹出嚟抌咗去， 好耐冇听过油脂仔油脂妹， 油脂仔油脂妹 系啦。 其实咧，即 系怪就油脂妹， 嗰啲后生仔，嗰啲比较曳仔曳女咧，由细个叫飞仔啦，后来好多好多不同嘅转化啦，即系随住年代，咁去到70年代呢个 Grease 呢套电影之后咧，就变咗叫油脂仔油脂妹。 佢系中后啊，嗬，如果冇记错系咪？ 七十中后系啊， 七八七九 咁耐。 油脂呢一个戏里边咧，呢一个 Danny 咧，即系戏里边嗰个装扮系点咧？就着皮褛啦，搭 T 恤啦，下身咧就一条蓝色或者黑色牛仔裤啦，裤脚接起1-4英寸啦，即系接翻上嚟，跟住再梳一个油油嘅 grease head 啊，油飞机头啊， 走开啦！你菠萝 系佢嗰个发型，我觉得好正， 冇得倾， 你 有 发蜡 嘅， 系啊， 系啊， 只 有 James Dean 嘅咁， 冇发蜡唔系嗰个 feel 嘅， 系啊，一定要有发蜡先至可以梳上去噶 ，John 到好弹，仲要 揸住 煲 茶， 仲要喺前边滴翻一。 系啊， 一条头发叮下叮下咁样样， 好似超人咁样，超人都有噶，超人有 超人 原来佢 时代嘅当当嚟，尖当嚟啊！ 当时嘅油脂仔，我哋一齐重温翻揸住煲茶嘅 Grease。 Shape up, do, do, do, do. 'Cause I need a man. a dashboard and do my tins, oh yeah. With new pistols, clubs and shots, I can get all my rocks. You know that I am bragging, she's a real pussy wagon, real slightly. 加埋 ONJ 嘅，来自呢个 Grease 电影，有呢首歌曲 Grease 油脂啊。好啦，仲有七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爱好系列啦。 哇，欲罢不能嘅真系。 系啊，头先嗰首歌难摁啲，我觉得系咪 啊？但系就有好多回忆翻晒嚟咯。好啦，讲到你头先话有造型啊嘛，系咪？就因为油脂嘅话，咁当时啲女仔全部就着晒嗰啲哇皮裤啊，咁样系咪好歪好啦？好啦，咁其实你话造型咧，有呢个男子组合嘅话，一定要介绍。你谂下，里面咧有六个人嘅话，基本上咧就有乜嘢都有嘅。我觉得佢好 special， 譬如可能有呢个地盘工人啦，有牛仔啦，水手啦，有红番啦，系咪？你都唔知道我讲紧乜系咪？ 唔知啊！ 头先有讲到嘅就其实喺我哋嘅节目之中，我有两首歌系成日经常听到嘅，除咗 Designer Music 之外嘅话，另外一首就系小强嘅主题曲啦。 我哋有播俾你祝你生日快乐。 当然我唔会净系咁样嘅，系咪？我一定会有一啲扭进六人嘅嘢嘅。咁其实咧 ，Village People 咧，除咗话有一首即系YMCA 之外嘅话，仲会有一首系好经典嘅 ，Pet Shop Boy 都有唱过。所以用呢首歌曲嚟去话俾大家听， 好， 非常之好听，有一首好 happy 嘅歌曲啊吓，村民有请 ，Go West， 哇。Goodbye. Together, we will stop. 喺度摁紧啊，好攰啊！ 我觉得你都几犀利嘅。 点解啊？ 其实咧，头先我播啲 disco 嘅歌嘅时候，有啲你系可以唔使喐噶，即系你系唔喐噶，即系如果你听到啲哇，真系好有节拍嘅歌曲嘅话咧，你自然而你会紧身紧势噶嘛。 其实我内心沸腾。 我知道啊。 喂，到马俊啦。 送俾你呢只歌。 系，多谢多谢。 Vince People 仲有 YMC 仲有呢一只。 OK， 好，跟住嚟呢首歌咧，我其实谂起一次咧，你知嗰阵搞好多活动噶啦，曾经搞过一次沙滩排球。 系嘛？ 跟住 好中意睇嘅山排球， 山排球好睇， 好睇啊！好玩， 同埋咧，因为夏天嘅时候咧，嗰阵时系同一啲嘅商品一齐搞嘅，嗰啲系啲 饮品， 系啊， 我都估应该系嗰啲啦，系嘛？健康饮品啊，啤酒啊， 咩都有嘅。咁就山排球女子就比较好睇啲嘅，系啊，咁就搞啦，好开心啦。咁侧边有啲强劲嘅音乐啦，又系，我觉得几切合呢一个，即系由 disco 啊， 夏天啦， 系啊，夏天，但系突然间就落雨， 哎呀， 但都原来 都可以继续， 继续继续 继续， 好开心嘅啲人， 反正都着泳衣啦， 踢波一样啫嘛， 系啊， 踢波可以照踢噶， 系啊系啊， 唔会太湿。 我觉得系真系几开心嘅，呢首歌咧就唔 系 好 disco 嘅，不过我觉得几有气氛嘅都 ，Crying in the Rain Carol King 另一个版本嚟。 喂，哇你咁样 ，Crying in the Rain， 系啊 ，Carol King。 听住呢首 Crying in the Rain 啊，跟住我哋咧十二点钟之后就会有风骚家庭秘笈。 你头先问我哋嘅就系去唔去到尾，去唔去到尾唔系一个问题，而呢一只歌唔系 disco， 呢个系一个问题。你睇系我哋嘅新闻哥哥都喺度笑你啊，真系幼稚嚟，你真系咁。 咪你播紧 YMC 都 真系咁样反高潮，真系搞错。 不如嗱，今日风骚家庭秘笈就系讲呢一个屋企嘅分工嘅问题嘅，咁唔好嗌咗交啦吓，因为开开心心。风骚家庭稍后出现。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嚟到风骚家庭秘笈，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周德生博士嘅，周博士你好， 欢迎 Jason， 又嚟咗我哋嘅节目啦， 大家好，又见 冇错，好耐冇见，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呢个家庭嘅分工同埋和谐嘅，系边个做边样啊，边个做多啲啊，少啲啊， 系啊， 家务我觉得一定要做， 梗系要做啦，但系头先听到周博士话系佢做得多啲， 我觉得啫， 唔系俾机会你啊， 唔系个个都觉得自己做得多啲噶啦， 系啊， 我其實首先我想講咧，就係、是家庭無小事啦，即、就、係、是、見微知著。即係好多時咧，我哋會覺得家務嘅分工係啲小事啦，即係邊個倒垃圾啊，邊個洗碗啊，邊個煮飯啊， 咪全部你咯。 係，我係咁覺得啦。我老婆喺度聽住，可能唔同意啊。佢打上 你啊，咁睇落係好小事，但係咧其實佢好反映到家夫妻關係嘅質素啦，同埋一啲溝通嘅技巧喺入邊嘅。咁、所以咧，即係當大家如果夫妻雙方覺得個家務嘅分配係唔公平嘅時候咧，咁呢個感覺咧其實係好影響個家庭和諧。 但係周博士，我想講一樣嘢咧，其實好難公平嘅啦。如果你咩叫公平咧？如果你話用量quantity 啦嚇，去化啦，咁就唔係。但係咧量咧都會分個工作嘅 nature， 即係有啲洗碗好似譬如有啲人中意洗碗，我冇所謂。喂，掃地啊，好厭惡性啊咁，所以又好難去叫公平。 冇錯， 又去倒垃圾，好可能就可能兩分鐘就得噶啦嘛。 係啊， 攞出去係啊，我 換咗條水褲啦。係 啊，點為之公平啊，周博士？ 所以好多時咧，我哋講嘅公平咧，其實唔係一個客觀上嘅公平，係一個感覺上嘅公平。 即係大家 feel 咁啊，仲難講啦，係 好難。所以好多時點解有個唔公平嘅感覺會出到嚟咧？我哋就要了解個成因啊。好多時唔公平個感覺咧，其實係來自於一啲我哋認知上高嘅偏差。比如話好多研究都發現啦，其實好多夫妻咧，佢哋都會高估咗自己做家務嘅時間，同埋低估咗對方做家務嘅時間。 你咪係咯。 其實阿博士好開心嘅，咪可以佢發表佢內心嘅。 其實喺個直播室裡面嘅話，唔單止係淨係周博士咁講嘅。有一個人都默默地喺度講，就係 我做最多。 你點睇啊，梁生？ 有咩？ 你啱啱講喎，你 講咗唔應啊！你 有咩？ 係唔係嗱？ 同埋一樣咁講，即係每一個人咧，佢嘅工作量嗱，我意思係工作公司啊，即係自己公司工作量唔同。如果嗰個嗱，當個男人啊嚇，佢每一天工作好長時間嘅，或者工作性真係比較勞累嘅，咁係咪可以？如果用公平嚟形容翻咧，就係話等佢翻屋企可以俾少啲嘅家務去做呢？ 係啊，呢啲咪就係佢嘅感覺咯。係 啊，冇錯。 咁但係如果個女性可能佢工作比較輕巧，工作時間比較短，咁 又 可以做翻多啲。 唔好用女性啦，你話你老婆咁樣啦， 即係咁講 都係實際嘅情況。 即係應唔應該用埋？即係考慮埋呢一個因素，考慮埋呢個因素。 係啊，係。 其實要㗎，即係 其實你咪開始要俾錢周博士，佢以前 關心工作上高嘅嗰個性質咯。咁呢個好多時都係來自於一個感覺上高嘅，即係比如話兩夫妻喺個性別嘅定型上高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啱啱講成日都可能會覺得男性係適合啲某啲 係 啦， 主外女主內 係或者係重啲嘅嘢係 啦。 但係而家好多女性一樣喺出面做到好忙碌咁啊，係咪好多應酬啊？ 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哋即係如果你同佢提出可能話男性主外咁，但係其實佢都有翻咁上下工作嘅時間嘅時候咧，咁佢可能就會覺得我喺外邊都有翻咁上下多嘅工作，但係翻到嚟你又會期望我做更多嘅家務嘅時候，就會有個唔公平嘅感覺咯，係啊，咁所以好多時係個感覺上高嘅，即係比如話之前咧，其實有個研究咧，就係叫啲夫妻咧去估自己個家務嘅貢獻個比例啊，咁咧。嗰個研究咧就揾到咧，男仔就估一半一半，即係去估算。 佢覺得自己都有做一半嘅， 係啦。 女老婆就唔敢 講啫。女仔咧就話 七三， 老婆咧就八二。 啊，八二添啊，即係覺得自己八啊。 係啦，咁但係當個研究員咧叫佢哋翻去，即係真係攞個表計時啊，做家務嘅時候，咁發現其實大家都係高估咗自己嗰個貢獻嘅比例，同低估咗對方個貢獻嘅比例。 阿博士，你有冇高估自己？ 男性都有高估，男性對唔住，我想問一問就係話呢條數嘅就係男性嘅講嘅話比例已經係一半一半嘅喎， 係啊， 咁點樣高估咗？ 即係其實都冇咯， 佢數翻個時間嘅時候，其實佢個時間其實冇自己講得咁。 大佬阿博士啊，我想話咧，用時間計都係真係唔公平嘅，因為有時候真係會對嗰啲咩 hea 嘢做嘅，知唔知？洗碗咧逐隻咁啊，可能洗好耐，但係其實佢都係洗兩三隻碗啫嘛。 其實係啊，即係嗰個 你唔應該用計時間 工作個性。其實即係有時候，如果講個貢獻嘅時候，可能係講翻個比例啊咁樣。 你最唔中意做咩家務啊？阿馬小雲同阿 Sir 最唔中意。 我冇咩， 我真係冇乜嘢。 我覺得洗碗可能係攰， 洗碗執台。 但我而家克服曬啦，我咩都 OK 嘅。 我都中意做 洗手間啊。 洗洗 即係洗洗手間。哦，呢個比較厭惡性啲嘅。 我都 OK。 我就唔中意洗碗。 哦，係係，有啲人 有啲人唔中意， 我中意煮飯啊，唔中意洗碗。係啊，咁好多時就係你做嘅時候咧，咁嗰個偏差其實都幾易理解到嘅，就係好似啱啱講就係你有一樣嘢個工作性質你係唔中意咧，你會覺得特別漫長嘅，即係覺得哇，可能我喺度洗碗洗咗 洗咗個可能十分鐘，但因為我唔中意唔開心，咁、可能我覺得自己 洗 咗兩個幾鐘噶咯，係 啊，實質上你真係可能洗兩個幾鐘，因為你 hea 住洗， 唔夠效率啊，可能啊。 仲有女仔有時唔中意洗碗咧，我估下係因為會令你手粗啊嘛，但係手咪又焗啊嘛，即係咁咯。 同埋我會覺得嘅就係有時候有啲嘢會唔會其實佢唔中意做嘅，佢唔會做得好 嘅。 係 啊， 係 啊， 你因為我真係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咧，試下就係叫佢掃地啦。佢真係可以嘅，就掃完之後咧，啲嘢 仲污糟咗， 仲污糟咗， 污糟咗。 只不過係將所有嘅嘢集中喺一個地方，你明嗎？所有嘅嘢我可能佢就呢度仲有一笪，嗰度仲有一笪，嗰度仲有一笪，但係佢就唔識得將佢就掃埋一齊之後， 最容易就掃落個梳化底。 類似係咁樣，因為佢唔中意做啊，佢就會專登做得唔好咯。 於是下次你唔使佢做啦， 係啊，吸塵咯。 所以喺傾做咩家務嘅時候咧，其實都要考慮個人嗰個喜好啊，同埋個特長。咁啱啱講。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有啲性別定型啦，即係譬如話男性可能就剛強啲，跟住就孔武有力啲，跟住可能就要做啲粗重嘢多啲嘅，或者你 搬搬抬抬， 男仔識電腦嗰啲多啲嘅，所以電子儀器就男仔做，咁女仔就細心啲、温柔啲，就嗰啲湊小朋友啊，跟住清潔 啊 嗰啲。咁但係呢啲好多時係啲性別定型啦，即係好多時有機會係以偏概全， 係㗎， 係啊，即係其實比如話我自己咧，我就幾唔符合呢個性別定型嘅，即係我唔 即 係 周太去電工。 你中意臭仔， 鋸嘢。 你中意臭仔， 我中意清潔煮飯嗰啲嘢。咁如果我哋用個傳統性別定型去分工咧，就好似啱啱講，即係唔係個純粹個時間，係個性質上高定中。 性 質好 緊要噶， 都冇咁，即係都你做得冇咁開心，同埋冇咁有效。 係㗎，我都覺得係㗎，你冇逼佢咯，有時。係 啊 係啊。因為真係學唔到就學唔到，同埋佢真係做得唔好就做得唔好，你自己又懵喎。係 啊。 你何必一定要咁咧？ 但係有啲家務要兩個人一齊做喎。换床单 系 换床单真系换被袋 咁咪成 嚿 汗 咯，系啊，一定要两个，因为太重啦嗰个床褥， 你要 take 啲床褥啊，又要掹啊咁样。 我唔系噶，我自己一个人用。 我通常都两个人做嘅， 好难嘅。 换床单，被套啊嘛， 被套 系啊 ，OK 噶 ，OK 噶，可以噶，系啊， 得嘅。不过即系会冇咁辛苦咁解啫。咁其实即系阿博士，我想问下啦，如果我哋咧好数字化咁样，好科学化咁样，我哋分，例如星期一我，星期二你，星期三。即系咁样，咁唔使嗌交咯。即系总之嗰日无论系厌恶嘅、唔厌恶嘅、中意唔中意，都系你做晒噶啦。咁得唔得咧？ 咁又唔得嘛？ 呢个咧，我觉得好视乎双方嗰个协议嘅。即系我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嗰个沟通咯。因为好多时我哋觉得个家务系小事，或者大家老夫老妻唔使讲咁多啦。咁有不满又积喺个心入边咧，咁呢个系最罩忌嘅。咁但系 积喺个心啊咁。 冇嘅，而家有机会讲，有机会讲出嚟。 你有冇啊？ 你有冇啊？ 你讲先啦。 我嘅冇系傻， 你冇。 博士啊，如果啲人咁样答咧，呢啲系咩心理啊？你解 我 就唔多做揣测啦。 顺德人嚟啊嘛， 见 到嘢咪做咯，系咪？ 我觉得啱啱有提过一样，就系有啲家务系两个人一齐做，或者需要有个协商嘅。咁其实我哋就要当。一個家務嘅處理咧，其實好似一個 group project 咁樣，即係一個團體嘅一個計劃咁樣。咁其實我哋平時工作啊，或者係學校入邊，其實都有好多 group project。 係 㗎。 咁我哋就要用呢個心態去處理家務嘅嘢咯。即係比如話，可能真係定期要開會坐低傾下嘅，好 brief 好 casual 都得嘅，即係好即係大家傾下，喂呢排啲家務大家想點處理啊？係邊個做啲咩啊？邊個可能呢排工作時間多啲長啲，咁 可 能需要人哋幫手多啲。咁呢個係需要定期有。檢討又溝通係， 啊呢個幾好喎，有個家務會議。 但我冇， 係咪啊？大家坐低傾。 我冇辦法想像到開會嘅情況係點啊 ！Agenda 倒垃圾， 仲要有人寫 minutes 啊？ 係啦，博士點搞啊？ 洗碗， 而家要對我發脾氣，開咩會啊？ 你家頭唔想洗啊？係 咪啊？全部都我做曬，開咩會啊？ 就喺會議記錄 Agenda， 乜都係我搞 嘅。個 minutes 都係我做。 由嗰日開始嗌起。仲嗌多样添。 我个重点其实系要用一个认真啲嘅心态， 即 系 讨论， 系啦，要讨论翻嘅。因为好多时大家以为有个默契，其实冇就系最出事嘅。即系你觉得呢排我多嘢做，你都知噶啦。咁点解你唔肯做负责多啲啊？咁样，但系你摆喺个心入边，你冇讲出嚟咧，其实系大家未必真系会有嗰个自由。大家都有个主观感觉，觉得自己多嘢做啊。覺得自己負擔得多啲啊，咁所以呢個溝通本身係需要喺度啦。 試過有一啲情況嘅會 會唔會係咁樣？我就係話，哦，既然係咁嘅，我成日都係我自己做曬，到最後尾嘅時候，大家都唔做。 嗯，發脾氣都有㗎，係 啊， 會㗎。 試過係咁啊，我就試過就冇人做嘅時候，睇下係點樣。因為我 邊個忍唔住？ 冇錯，但係永遠都係輸嘅。 到最後都係要攬翻上手。 係啊，男人有時真係可以嘅，就係污糟到一個點咧，係你真係冇辦法。個洗手間已經兩個禮拜冇洗過，但係佢都仍然係可以繼續落去啊。你係永遠都輸噶，跟住你仲嬲， 所以就你有冇輸過？ 我冇贏過啦，所以就係唔好累積嗰個不滿咯。因為好多時我啱啱話家庭無小事啦，咁好多時即係我倒翻轉就係嘈交都冇大事咯。好多時即係好多時啲小事積落去咧，慢慢就爆發就會變嘈交。 同意同意， 咁咯。其實啱啱有提過話工人姐姐啊，或者有時我哋話咩？有個洗碗機咁，其實係家庭和諧神器啦。咁、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咧，家務個分配去反映緊夫妻之間個溝通，即係你如果比如話有外援去幫你處理咗，當然係好啦。但係佢個問題根本性問題可能都喺度，即係佢唔喺呢度爆發，你忍住累積咗，佢可以喺第二個地方爆發。係 乜嘢根本性嘅問題？ 即係可能係個溝通嘅問題，即係譬如話，大家其實喺個家務嘅協商上高，其實係。訓練緊大家個溝通，係啊，即係如果你溝通有問題，你唔喺家務嘅上高去有啲練習去咩嘅時候咧，咁可能第日喺第二啲大啲嘅地方爆發，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聽唔聽到啊？ 聽唔聽到啊？馬小強， 我記到曬。有一樣嘢，阿博士，有一樣嘢咧，我覺得真係要自己嘅事情自己處理嘅喎，即係好似洗衫、晾衫、收衫、摺衫，我覺得咧。是一定要自己顾自己啲嘅，你同唔同意啊？ 我觉得最重要都系，我都系翻翻去原底个点，就系双方个沟通，即系乜嘢系大家互相合作，乜嘢系自己做。比如话有啲人佢真系好，其实我有啲人可能佢唔中意人哋掂自己啲衣物嘅，咁可能就喺个沟通入边，大家表达清楚边啲系协作嘅，边啲系自己做嘅咁样咯。咁其实另一个即系我哋啱啱讲，即系会有机会嘈交嘅。一個原因咧，就係嗰個認知上嗰個偏差，即係我哋人係好中意用啲外在嘅原因解釋自己唔好嘅地方，用啲內在嘅原因解釋人哋唔好嘅地方。即係比如話， 好深啊！ 比如話，好簡單，舉個例就係，如果我唔做家務，我唔得閒做家務，我就會話，我忙啊嘛，我都唔想嘛，外在嘅原因環境嘅因素。但係如果 内在做家务，你嘅心唔想做， 你就唔想做，即系你懒，你性格唔 好，唔关外在嘅事嘅。 系啦，咁好多时咁样，大家都系咁样谂嘅时候咧，就自己唔做就有外在嘅原因嘅。 自己唔做就有原因， 有原因啦。 人哋唔做系纯粹懒啫， 就系性格嘅问题。咁就好容易又系出现一个冲突喺入边咯。 解唔解释到啊？帮你 呢个问 今日可呢？ 头先哇，讲起真系都有火啊！ 起晒千斤， 其实 翻嚟开个会先。 阿曾博士其实纯粹咁样，我讲下我啦，因为佢哋经常即系都佢用我嚟做一个例子啦。因为我系做我谂八成嘅工作啦，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工作时间咧就比较自由啲，咁啊做完节目之后咧就可能会多啲时间处理，我自己咁样睇嘅，咁所以我系愿意拎多啲嘅家务嚟做咯，咁样咯。咁另外我一半咧就因为好长时间，有成六点几先至放工，翻嚟都七点几，咁你 expect 佢慢慢又要做嗰啲清。熱啊，咔哩咔哩就比較費時失事咯。我唔知啊 ，Sarah， 你嘅分工會唔會都係類似咁？ 我唔係啊， 即係因為 我係一半一半嘅，同埋我有時候我會專登咧，就係會話俾佢知嘅，就係有好多嘢你會覺得你自己嘅生活而家好無憂，係因為人哋幫你做咗你嘅嘢。咁所以咧就係啊，真係嘅。因為我覺得嘅就係有時候有啲嘢咧，人係會有惰性嘅。當然有人幫你去完成咗啲嘢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我就唔會都有 理所當然。 所以我係試過嘅就係話，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是、一個少少嘅實驗，一個驗證，就係、是、所有嘅衫你自己洗翻，你就會知道嘅就係其實。以往的日子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么无忧，是因为我帮你洗埋你的衫，帮你晒埋你的衫，即是折埋你的衫摆埋落去。 哇，这个 我觉得是啦，是不是很辛苦？咁你跟住我就是说现在这样就好了，我就是自己的事自己。 做 翻系啦，衫自己洗。如果你话你真系可以忍得到嘅话，你可以就着晒所有嘅衫嘅时候，一定要洗嘅时候，你先去睇，唔关我事。 一年啊， 做咗一年，其实我觉得我系要咁样咯。 所以我觉得有个重点系大家提咗出嚟嘅，就系咧，我哋另一个会导致到唔公平或者觉得唔舒服嘅感觉咧，就系我哋有时会觉得自己嘅付出俾人视作理所当然。 嗯， 系啊。咁所以另一个好重要，即系除咗话真系实际客观公。 公唔公平之外，計時之外啦，其實呢個都真係次要嘅，更重要係個心舒唔舒服。 冇錯。 咁所以好多時就係保持同埋表達咧自己感恩嘅呢種。表達其實是對那個家庭和諧在個家務分配上都很重要、 嗯、 即可能有時一句多謝一句唔該其實可能令到對方舒服 了、啊、 可能就算是做多了都不介意那個公平感覺都會在翻到 其實都有一種感覺嚟嘅、 嗯啊啊、 都有感覺因為一家人很難分得很清楚、 啊啊、所以最後都是個感覺上高大家舒不舒服大家有沒有溝通清楚 咁唔、嗯、舒服你應該拿出嚟講啦 冇錯冇錯係啦 幾時開始啊即總之你一又唔舒服就講係咪即少少 得閒先講 少少傷風筋即刻講 啊！舒服， 好偉執嘅醫， 即係冇人係咪？冇人係咪應該咁樣咧？就 睇翻大家個溝通模式啦。即係我自己咧，同太太咧就中意係定時會傾嘅，真係。但有啲人唔係嘅，佢即係可能會隨興多啲嘅。咁都係 shoot 翻大家個 style, 定時意思，即係開一個 regular meeting 咁咯喎。 又唔係真係開會 job minutes 嘅，係啦，即係可能每隔一兩個月大家食飯嘅時候咪傾下咯。 幾好啊！ 我哋呢排乜嘢乜嘢交會應該係咪應該點咧？ 其實又唔係真係話講到每。每隔兩個月的其中一最後個星期三，大家就坐低傾，又唔係咁樣 嘅。我以為 唔係呢種，即係可能大概感覺差唔多要啲調整嘅時候就提出嚟。 好多塵喎， 係啊， 搞搞， 就開始坐低傾下啊。但係如果可能我呢排忙啲，會唔會你負擔多啲啊？咁大家溝通。 咁如果 我想問下，對唔住，我想問下咧，譬如話職位上會唔會有？譬如話我係 CEO 嚟嘅，我感覺上我唔好要我翻屋企做呢啲嘢啦。 咩將外邊嘅職銜帶咗入嚟屋企？屋企唔應該有職銜喎，係咪？ 係啊，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話去到屋企咧，我哋嗰個要處理嘅事務咧，咁我哋就唔會。盡量唔好即係話，比如話我喺出面揾多啲錢，跟住我翻嚟就我要做少啲啦，因為好多時個唔舒服嘅感覺就會咁樣出 現。我都有咁諗其實。 你翻去有冇話？我博士嚟喎， 你碩士啫喎。 唔係啊，我老婆會話你唔好博嘴啦。 博士，博嘴 啊！博士，你今日嚟開唔開心啊？ 好開心。 但你老婆唔開心喎。 但係我哋都學咗好多嘢嘅。喺當中嘅話，你會知道嘅就係話其實家務唔好睇小佢嚇， 係 啦，冇錯。咁都估唔到嘅就係話我哋有個博嘴博士。 多謝周登生博士。 風騷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 全力推動。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早前闭幕的全国两会确定中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传递了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信息，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会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赵乐际提出中国未来在经济发展上的四个坚持，包括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开放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和坚持共享发展。他说中国愿意和各国加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培育经济新增长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他又说欢迎各国乘搭中国发展快车，携手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政府委任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为文化推广大使，他将会在香港策划大型艺术项目和培育年轻人才。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今朝在香港藝術館向徐冰頒發委任狀，現場展出徐冰的作品。楊潤雄致辭的時候表示，期望徐冰可以和本地藝術家創作更多具有香港特色的作品，向世界展示本港文化魅力，又深信徐冰可以善用他廣闊的全球網絡和經驗，協助年輕藝術人才參與交流計劃。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行车大桥被货车撞击之后倒冧的事故，搜救人员从水中打捞出两名失踪者遗体，仍然寻找另外四人。当局表示，较早时恢复搜救之后，潜水员在倒冧水中的桥梁附近发现两名被困在车入面的遇难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表示，已取得涉事货船的黑盒，并将黑盒入面关键资料传送到实验室，希望能够获取货船在撞桥前的情况，有助调查人员了解货船撞桥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撞向大桥一个桥墩，导致大桥倒冧，多名在桥面施工的工程人员和车辆跌落水。马里兰州州长摩尔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件是意外，并非恐怖袭击。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两阵骤雨，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60点，升267点，总成交金额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6点，升193点。接着会讲股造价，腾讯控股308.6升6.6，美团97.7升6.6，友邦保险52.5跌5仙，阿里巴巴71元升2.2，比亚迪股份204.2升4，盈富基金16.89升2.7，系升2.7，建设银行4.74跌6仙，小米集团15.8升3.2，快手50.25升2.3，港交所230.8升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5，日元151.36，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8，人民幣7.226，英鎊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日經平均指數報40,256點，跌506點。港金報20,48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195.28美元，賣出2,195.7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马天佑、 小世界 欧子林、 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底减可乐山，百毒都不侵。 黎展锋， 或是我有志，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我有个高中同学在教委做嘢，雪碧升初中的事应该帮到手，不如找日我哋请佢吃饭咧。 咁真系太好啦，麻烦晒你啦。 帮我哋嘅细路做嘢又点会麻烦呢？ 韩科长对东艺有求必应，原因系乜啊？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嘅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啦。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 喂，早晨你好。 Eric， 早晨， 系你好啊！听闻梁启章你啊，琴日有啲事发生咗喎，琴晚 咩事啊？ 你由我嘅事情带出你嘅话题系嘛？系啊，冇错，琴晚咧，其实唔系净系琴晚嘅，前日开始咧，即系屋企养嗰只狗仔咧，就有一啲呕吐嘅情况出现，但系 见到你啊。 可能见到我俾你张相佢睇，系 你咪去咗佢屋企啊？ 咁咧，但系咧，我唔知道 Derek 同唔同意啦。就偶然之间咧，猫都会嘅，猫啊狗咧都会有一啲嘅呕吐嘅。 但系猫会呕毛啊嘛。 如果佢唔即系点讲咧，即系唔再重复咧，譬如呕完一阵，佢冇再呕啦，咁样跟住再过咗几个钟，佢开始食翻嘢咧，咁我当系。冇事，我当系冇事嘅。咁但系因为琴晚点解会担心呢？因为佢前日开始有呕吐嘅现象，好似冇事咯。但系琴日突然之间咧又再复发，再呕，同埋咧系冇停啊！即系呕完一阵，佢坐低唞一阵又再呕，跟住又再坐低一阵又再呕，咁维持咗三四次，咁我就会开始担心。咦，佢好似呕唔停， 咩事啊？ 咁你就打俾 Dr. Eric 啦，系咪？ 我问佢今日会喺边？ 其实佢基本上你精明啊，咁多年训练得你好好啦。你讲中晒，其实呕嗱有啲好明显嘅严重，我哋会之后再讲下严重啲嘅。原因点解去睇急症啦？因为嗱，冇人想睇急症嘅，急症又贵啦，啊夜晚系又个眼瞓，听日要翻工啦，所以 多 嗱就所以咁多个原因去睇急症咧，屙呕咧系最有可能要去睇，有可能唔使去睇嘅嘢嘅。 咁你讲下点解要睇？点解唔使睇？ 平时系啦，平时嘅指引咧，我平时都建议咧，如果佢屙呕多过24小时咧。就要去睇噶啦，因为如果屙呕多廿四小时，佢可以影响到佢脱水啊、电解质会乌龙啊，就所以就系啦，不过譬如啦，嗱有呕屙呕咧，譬如呕啦，又话喂我只猫呢排呕多咗，好似隔日呕一次咁样咧，嗰啲就好多时唔系急症，不过要睇医生，都要尽快睇医生啦，因为好多时譬如佢有甲状腺有事啊。糖尿病啊，肾衰竭啊，其实呢都会引致只猫密去呕多咗嘅。不过你话如果一日不停喺度呕咧，就呕多24小时咧，就一定睇医生。你讲得啱啦，如果呕完佢又有胃口食嘢，又廿文廿冇精神嘅，咁呢啲就可以观察24小时睇下佢会点咯。 系 啦，所以呕屙都系一个原因，点解去睇医生啦？其他嗰啲就另外一个就谂都唔使谂要睇医生嗰啲嘢啦吓。呼吸困难， 我点知佢呼吸困难啊？其实， 你知道噶啦，佢会呼吸好快啦，呼吸好大力啦，有近亲嘅声音啦，呼吸好多水声啦，呢啲就即刻唔使，同埋好多只猫会，只猫或者只狗会蓝蓝紫紫啊，白白，即系开始面色面青口唇白啊，系啦，嗰啲呢啲就 一定。 阿 Michael， 你只狗有冇事啊？而家？ 应该好啲啦。其实昨天看完那个医生就说他有少少那些叫肠胃炎。其实狗仔为什么会有肠胃炎？ 食错嘢咯， 系咪食错嘢？ 九成食错嘢咯，梗系。其实好多时咧，有啲人带嚟屙呕嗰阵时咧，其实我问呢排有冇啲唔等使嘅嘢咧，佢就一个自然反应就话冇啊。我昨晚就喂咗 XYZ 啦、啊、所以狗又或者只狗有时唔系个人喂嘅，有时可能朋友喂，或者去咗唔知边度玩， 偷食会唔会啊？ 或者买咗零食偷食啊，地下执到啲嘢都有可能。 系啊， 可能差唔多次次咧都个主人都会答翻呢个问题嘅， 系啊， 佢会自己答自己个问题噶啦。 哦，即系其实佢喂咗啲唔应该食嘅嘢，但系佢又唔觉得唔应该，所以令到佢有少少肠胃炎。哦，佢 啱啦，啱啦， 明白。但系其实有 Derek 我想讲咧，夜晚咧，其实要揾夜诊咧，其实真系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嚟嘅。我唔知阿鸳鸳有冇试过咧、 嗯， 人都系啦，唔好话即系宠物啦、嗯，你都唔知道。嗯天下天大地大，你个区边度有夜诊？ 上网咯， 系啊，而家好啲，而家好啲，有好多廿四小时嘅。 系咯，而家我而家系啦，上网旧时就难搞好多。 系啊，以前真系难搞， 你都唔知边处有， 系啊，唔、 啊、 知边度有， 都冇咁多兽医添， 同埋都唔系间间会夜诊噶，系啊，有啲闩门。 同埋有时系个别嗰日冇夜诊都唔系唔奇噶。所以你要依啲應該預先你只動物冇事冇幹，有個人養動物咧都有個 backup plan、 哦。 即 係 如果夜晚黑有事咧，就有兩三個電話俾你打咯， 係 啦。咁香港夜晚黑好細嘅啫，你遠去遠少少都冇咩大。不過好明顯揀一個夜診醫生個距離好緊要啦，因為如果有頭先我講呼吸困難嘅情況，你真係去唔到、哦、去唔到半鐘頭嘅地方噶啦。所以緊要啦，緊要啦。同埋你有啲診所啦，唔係間間啦，有啲即係你平時睇開門診醫生嘅，或者佢有即係、就是、有啲即係唔係公開嘅廿四小時服務都唔奇嘅。 有唔公開嘅咩？咩叫唔公開？ 你公開就邊個人都可以打電話落嚟，要有廿四小時急症電話或者乜嘢啦，公開俾個即 係 即係個人係 public 啦。不過咧，如果有時有啲診所就會一個熟客嘅係、 哦、 開嘅，你可以即管問問醫生佢有冇咁咩特別安排啦。 Okay. 有啲會嘅、 嗯， 不過就唔係個個都會有，所以其他嘢可以要即刻睇醫生，即係諗都唔使諗啦嚇。但係肚脹，如果你見佢無端端個肚好脹，即刻係啦。个肚墩嗰度哇，无端端胀咗，唔使谂，即刻去睇医生，因为九成都好大件事噶啦。 九成添啊！ 有啲嘢爆咗啊、哦、或者个反胃啊，呢啲咁嘅情况就你唔即刻去睇会100%会死嘅，所以呢啲要睇啦。屙100%屙唔到尿、如果你见佢屙尿咧，急 净系踎喺度，但屙唔到嘢。 猫狗都会嘅，其实你见佢密密屙尿，不过有滴到出嚟咧，就大多数都唔系急症嚟嘅，你可以听日带去睇医生得。不如果你见佢哇屙一滴都屙唔到咁样咧，就唔使谂啦，又系即刻睇医生，咪佢会中尿毒嘅。 其实咧吓，其实 Doctor Eric 有时咧见到啲狗咧，完全好似同平时系两个人咁样咧，即系冇晒心机，伏咗喺度，其实都已经系病噶啦，可唔可以咁话？ 系，其实冇话乜嘢啦。我依客咧，个好信我啲客嘅预感嘅，冇人想带只动物嚟睇医生嘅、 嗯， 所以佢带到嚟咧，有啲猫嚟到，或者今日我啱几分钟前先见到只就精神嘅，只猫表面检查唔系明显有咩问题嘅，你同佢讲又冇呕呕，打支流鼻水， 乜都冇， 乜嘢都冇，乜都冇嘅。不过我好信个客人嘅预感。如果佢帶得落嚟咧，一定有啲嘢嘅，有同個佢同平時嘅日常生活嘅 pattern 好唔有少少唔同都唔得，所以頭先講嘅情況就咁啊，頭先嗰只貓我哋就懷疑佢即係舐太多毛，整到佢肚仔唔舒服嘅啫，不過就一定有啲嘢嘅，所以你話同平時唔同係一個原因，不過係咪急症就兩回事啦、 哦。明白。Sarah 有冇試過？即係只貓完全 唔行為。系啦，急症一定贵好多噶啦，所以你就即系我都唔想客人嘥钱啦，同埋系啦，所以就唔好啦。眼症亲就系急症啦，但系中暑又系 眼睛哦 ，OK， 全部眼睛问题都要即刻 check 啦，同埋即系 中暑 啦。中暑啦，中暑就即刻要 check 啦，被车撞，好似冇事都好，都要即刻 check。 呢个一定啦， 点会再等啊？ 有动物 有事撞完车，只动物唔系撞得好行咧，好似冇嘢咁样嘅。 同埋你系咪曾经讲过，你话咧啲猫系会扮自己冇嘢噶嘛？ 但系全部都佢哋会尽量隐藏嘅， 但会隐藏自己冇事咁样。 系啊，不过有时你撞亲，可能佢纯粹好似哦，佢瘀咗啫，或者乜嘢，佢又行得企得，又甚至乎食嘢添嘅。不过撞完车咧，好多时会整瘀入边嗰啲内脏添嘅。 我唔会啦， 一定要睇啊， 咁严重系咪？检查一下得我安心。 系啦，少少撞車都要睇噶啦，其實啊，同埋好明顯後腳攤咗，依個又係急症嚟嘅。 哦，即係其實佢後腳你見到佢就係趌下趌下咁樣， 唔係 即係冇力 攤咗， 拖住， 即係拖住咁行。係 啦， 會有啲咩情況？ 所以有嗰啲就脊椎椎間盤突出啊啲咁樣咯， 好痛。 意外發生咁樣咯，依啲就即係一定係急症噶啦，其他嘢就好明顯有一大堆嘢灰色地帶，佢跛嘅係咪？如果你懷疑佢斷腳嘅，就應該即刻去睇。不過如果佢有少少跛，咁又可以等聽日嘅，咁樣就有其他嘢灰。不過頭先我講大堆嘢就 100% 即刻去睇。 好，多謝曬 Dolly， 總之就係多啲關心嚇，咁有時間就要留意多啲寵物。多謝曬，好，拜 拜， 拜 拜。 好，時間去到晏晝差唔多，仲有十二分鐘一點鐘聽。即安劇，聽日我哋十點再見啦。 咁快完嘅， 係啊， 你繼續做美人康康， 好 冇？ 拜拜，OK， 拜拜。 由勞工處提供資料，風騷快活人製作，職業安全廣播劇，現在開始。 肥强，你又做开柜噶？我啲衫越嚟越多，我想买一个柜，有冇啲平啊？吓，陪我去睇下。 吓 ，Sarah 姑妈，你好威啊！你要买个柜嚟装衫，咁你买几大只柜先？ 嗱，我谂咧四尺柜都够噶啦。 咩啊？ 嗯， 四尺柜 啊？ 我冇听错嘛？ 冇啦，咪就系嗰啲四尺阔、七尺高咪够咯。 Sarah 姑妈唔好玩啦，我公司啊最细嗰个柜啊都20尺长啊，仲有40尺长嘅。都好多，你要边只？ 肥强，咁大只柜我屋企点摆得落啊？你唔好玩我啦！ 西兰姑妈，我公司唔系做衣柜，系做货柜噶。 吓，原来你公司系做货柜噶？哎呀，我都蒙查查。不过做货柜咁系咪好忙噶？我见啊，成条街咧都有好多货柜车行嚟行去，咁啊，你又系咪要走嚟走去，日晒雨淋啊？哎呀，会唔会好危险啊？ Sarah 姑妈，香港咧系世界上最繁忙嘅货柜处理作业港之一啊！每年处理嘅标准货柜单位数量上千万计啊！对货柜处理作业嚟讲咧，日常作业嘅安全系至为重要。而业内普遍使用嘅重型机械设备，如果唔遵守操作呢啲设备嘅安全措施咧，系会好容易发生严重嘅工业意外噶。 吓，咁即系点啊？又危险又安全，你搞到我好乱、啊。 Sarah， 咩事咁乱啊？饮杯热柠蜜平静一下先嚟。 Steven 好得闲咩？你定系发咗达唔使做啊？走嚟请我饮嘢咁好嘅。 我约咗肥强倾货柜嘅生意啫嘛，佢叫我上嚟你度，咁咪顺便买下啲下午茶孝敬下你咯。 哎呀 ，Steven， 其实做货柜咧，究竟系危险定系安全呢？只柜咁大，系咁啊就吊上去啦，仲有啊，会砌积木咁，搭到成十几廿层楼咁高啊，安唔安全噶 ？Sarah 姑妈，其实每一个行业、每个工种，总有一定程度嘅危险。不过只要跟足安全指引，做足安全措施，再由合资格人士操作，咁就唔使担心啦。 正确，先由货柜场讲起先啦。喺货柜场里面，各种货柜处理作业嘅地方，例如存放货柜嘅地方、工作嘅地点、车辆嘅通道同埋行人通道，要以分隔线或交通标志清晰界定。另外，货柜码头嘅货柜场，除咗近岸嗰一边之外，使用机械设备作货柜处理作业嘅工业经营嘅四周都应该加以围封，而加设围栏嘅目的系确保所有想进入呢个工业经营嘅人都会经适当入口进入，藉以管制人群，特别系唔系好清楚货柜处理作业危险嘅人啊。 听你咁讲，货柜场有呢一啲设施，基本上都应该系安全嘅。可唔可以带我去睇下？ 哎呀 ，Sarah 姑妈，货柜场仲有好多安全措施，包括只有获授权嘅车辆或行人先获准进入货柜场噶。另外，因为货柜场好繁忙，好多人，好多车，所以咧货柜场咧会管理好同埋安排好货柜处理操作嘅机械设备同埋车辆嘅流动模式。目的系咩啊？减少任何路线冲突及可能产生嘅危险咯，应该要为人同埋车辆，仲有机械设备制定妥善嘅交通控制措施， 防止意外，并且在显眼的位置张贴告示，指示行人需使用指定的路线行走。 哇，肥强，听你咁讲，货柜场真系好繁忙、好复杂、啊，我都系唔去啦，费事搞乱晒啲嘢啦，为你哋添麻烦。不过 Steven， 我想问一下，咪点解货柜场里面呢，好似好多车都有盏黄灯喺个车顶度闪下闪下咁嘅？ Sarah， 你的觸覺都好敏锐喎。所有住货柜场的车辆，包括机械设备在内，都应该安装有适当的黄色闪灯警号。车辆在货柜场内使用都应该闪住呢个灯噶。 话时话，货柜场里面大概有几多种车噶？ 哇，犀利咯！喺货柜场里面咧，常用的机械设备包括叉式起重车、英式起重车、象式起重车、龙门架起重机、塔式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和类似的货柜处理设备。 哇，只是听你讲的机械设备名称真的一点都不简单，实是要由专人操作啦。 是啊，货柜场里面的机械设备只可以由获委派和有足够能力的操作员操作，而这个操作员呢，是要接受过有关这个设备的操作训练的。 为了确保机械设备安全使用呢，要作经常检查、定期测试、检验和妥善维修，目的是维持他们在良好的工作状态。而使用任何起重机械，应按照这个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的规定，由合资格检验员测试及彻底检验。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第五条 有些安全守则必须要遵守的，包括机械设备不应该用来处理超越它本身安全载重量的负荷物，亦要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未获委派的人员操作这些机械设备的。 听到没有，肥强，不要立乱搞人家的事啊。 我当然知道啦，我还知道啊，就算是合资格操作员啊，在操作机械设备之前呢，操作员要依照检查清单进行检查，以确保该设备在良好的工作状态。而操作员呢，也应该遵守机械设备的操作手册内所规定的特别操作情况及限制。 嗯，凭我聪明才智和观察力融会贯通之下，如果在以下的情况，包括地面湿滑、要闪避路上的物件或者是废物，以及在驶经或者是驶过行人出入口时，又或者是绕经视线受阻的角轨时，又或者在任何车顶正距不足的地方等等的情况下，操作流动机械设备就应该要加倍小心了，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啦。Steven， 咁如果要喺货柜场工作，又有咩个人防护装备要配备，先可以保护到自己嘅安全呢？ 所有喺货柜场里面工作嘅工人，都一定要佩戴适当嘅安全帽，连埋佢嘅帽带，仲要着住颜色夺目或者反光嘅外套同埋安全鞋。如果有需要，应进一步向工人提供其他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噶。呢啲装备包括合规定嘅护眼用具、听觉保护器，仲有符合规定的防护衣物和设备，仲有防止工人吸入可能危害健康的烟气、尘埃，仲有其他杂质的呼吸器具，以及设计合适以防止工人由高处堕下的安全吊带。 啊，犀利犀利啊！由头到尾，由里至外边，简直就是密不透风的安全措施啊！咁我就安心了。不过 Steven 啊，你讲到咧货柜场嗰啲设施咁先进，又有咁多我连名都冇听过嘅设备，我咧其实啊真系好想去睇下嘅，得唔得啊？ 冇问题，跟我嚟啦。 哇，好嘢啊！ 我又去，我又去，等我戴翻顶安全帽先。 唔使啦。我播条货柜场操作的视频给你们看啦，我去买多两杯领物给你们。 多谢。 货柜处理作业不要赶急，必须遵守规则，不容疏忽。我是 Steven 孙汉林。 另外提提大家，政府已于2024年2月23日刊宪有关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尚未实施的其余四项元素，即是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 将于2024年4月29日生效，并设有6个月嘅宽限期，大家记得要依法遵守啦。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祝福你，祝福我。